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这个话题马先生爱聊是吧？ 爱聊， 跟这个生育有关的你都研究， 跟性有关， 跟性有关。 对， 就最近不是这个避孕药之父，叫什么杰拉西的，死了嘛，所以就又想起这种节制生育的问题。我现在我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呀？就是为什么自然的，咱们都已经搞成了不自然。因为我们把自然的搞成了不自然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自然的时候反而也不自然了。你这过去你比如我们家三兄弟啊，什么时候我妈再生一个，我哪听说过有什么问题。可是现在出现的，你知道前一阵武汉就是嘛，13岁的小姑娘割腕了，就跟她妈，她妈都怀了孕了，她妈都怀了孕了好像6个月了，就是说你要 自杀要挟， 你要把弟弟妹妹生下来我就自杀。 为什么？ 开头以为是威胁，后来发现晚上他真的割腕。 但为什么呢？ 太毒了，毒惯了。 因为所以我就跟你说，因为 他怕妈妈以后不亲他。 对对对， 因为采取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使得孩子们已经习惯于周围的孩子都是一个，那所以我这儿就叫异常了。那你给我添个弟弟妹妹就会分走我的爱啊。 对，他不能接受。 看你想， 但是但通常呢，这种比如说会嫉妒弟弟妹妹啊，比如说这都是很小的小孩，就我们那个年代啊，就比如说你有时也有时候也听过一些3、4岁的说妈妈再生一个好不好，他不好，小孩会这么反应。但是13岁啊， 不， 13岁还要妈妈天天抱着你吗？ 他已经接受了一个就是独子的这样一个事实，而且他会就是小孩他到13岁的时候，他可能认为这个事实是永久的。因为现在孩子就是怀第二个孩子现在普遍都拉的距离大，过去你像我跟我弟弟，我们之间就差1年多，生完完了， 就都这样嘛。 过去都是你家里5、6个孩子间隙很密，他就不在乎，而且当时的文化也是多子文化，独子文化。他说那个刚才就对我有提示，就是他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了，就是独子文化。 你知道独生子女按说是人类的不自然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国实行多年之后啊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包括孩子也习惯了。因此咱们在说有些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的时候，他觉得有问题， 他们变成社会异类。 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文道，更让你觉得有意思的是，围绕着这个事儿啊，竟然很多人就争论起来了。就是说这个13岁的女孩她有没有权利要求，你家里养条狗你也要征求每个家庭成员的意见，你现在添个人，我也是家庭的一部分，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呢？甚至还有人聊的那就更远了，说你来一个跟我分遗产的啊，对我有没有权利表达不满呢？哎，这个新的伦理问题， 这个不叫伦理问题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因为你我们要看你的权利是现在谁，比如说生育这个事情，生孩子是男女双方的事情，也就父母双方人，他们当然最有权，但他们生下来的人有没有权定去反过来决定父母能不能再生呢？我很怀疑这样的权利，我不认为有这样的权利。 对，尤其他未成年。 对啊，尤其你还未成年。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因素对他的影响。 没错，我纯粹就是今天已经惯坏了。 好像是从去年才开始开放这个事儿嘛。 是去年底 可以生， 叫做什么单独二胎啊，单独二胎， 就是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就可以 再生一个。 你看，这前一阵还有一个，就是说，但是你现在产生教育问题。我刚才跟你讲武汉这个妈妈呀，这是真的，就去做了流产。她怀孕这么多月，我跟你说都不是做人流啊，就做那个引产 ， 做引产的。那你就是说含泪去做的呀，就是要不这个女儿就要死啊，你怎么办啊？她天天晚上自己割腕呢。你而且还有一个家里小女孩跑出去了，就不听说妈妈要怀孕再生一个，跑到奶奶家去了，就不回来，管奶奶叫妈。 对，还有极端的就是父母要给孩子写保证书，就是说如果生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肯定首先爱你，就是爱， 对对对对对， 爱老大， 契约的形式。 对，这个会不会是只是少数例子？就因为他们都是新闻嘛，能够成新闻的就是异常的。也许很多人还是会好奇， 他虽然是少数的例子，但是他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因素，就是现在孩子的那种毒啊，我们过去说这孩子很毒，这个毒呢，就是他独处习惯了， 他不懂得分享，现在是社会一个严重问题， 太严重了。你说就是这个，看来啊，所以我就老说这个莫言他写的那个蛙呀， 嗯， 其实他就表明了中国的一种两难， 嗯， 就是说，哎，世界人民也应该感谢咱们，对吧？就中国人民付出了人伦的代价， 嗯， 就是说这种，这个毒啊，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唯我独尊， 嗯， 什么都是我的， 嗯， 有时候啊会让家长觉得非常尴尬， 嗯， 跑，你看跑别人家去玩，这是我的。我不跟你玩，你这个小朋友跑到我家里来玩啊，我这个小朋友就是这都是我的，你在那我不跟你玩。好，这个小朋友跑到你家呢，你就看见你的孩子也同样跟他来这个，就是说你看父母亲都是劝孩子你要分享啊，把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，不，就是， 但这个毒的文化，我想说其实反过来啊也是父母的问题，就我们以为毒的文化好像就只有子女他毒惯了，这孩子毒，我想说的其实是他们连他们爸爸妈妈也毒。 对， 什么叫爸？ 对 吧，他所谓毒的意思就是说今 天是两代毒，是 两代毒了，而且这些爸爸妈妈 毒文化， 对，你没有注意到今天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溺爱，我觉得是史上高峰。 嗯， 那种溺爱才会出现什么，像我举个例子，最近几年不是常闹些什么事儿，说什么孩子在公共场所当众小便，在香港，在飞机，然后闹得很厉害，说在飞机上哭闹，然后搞得飞机上乘客打架，这种事儿不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每次一出这种事儿呢，那么很多人的反应就说，哎呀，中国人没教养啊，中国人怎么纵容在公共场合当街拉尿。其实问题全不在中国人，问题在中国人管教孩子的方式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轻易的容许小孩当众吵闹，当众干什么事儿，而且还认为大家都应该接受。比如说我举个例，有时候餐馆吃饭， 嗯， 一些很高级的菜馆，那西方国家呢，他们有时候很高级的菜馆他们小孩不让进， 嗯， 就怕闹嘛。但中国呢一般还是小孩也带进去，但小孩进去之后呢，就人家安静的烛光晚餐，一对一桌一桌的，他就满屋子跑闹啊，然后父母也不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觉得小孩嘛，小孩就这样，那大家也都应该体谅小孩就这样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观念，觉得小孩就应该这样？哎，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， 对， 有规矩的。 那小时候是管教的最紧，就小孩，小孩什么都不行。 对， 现在是小孩什么都行，而且大家都该让着他。 这就两代人，就这独生子女以后。 对啊，而且我更惊讶的是，我有时候搭地铁， 嗯， 你比如说在深圳那些更明显。我有一回还跟你，我记得去你家的时候还跟你提过。因为我那时候坐地铁去找文涛，我就觉得太惊人了。就我搭着地铁，我看到有一些小学生放学进来，然后呢有大人坐着，那小学生啊，大人起来让座给小学生，全世界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事儿。 怎么可能？ 真是，我后来还遇过好几回，就大人让座给小孩。 他认识吗？ 不认识，就觉得你是小孩，你该坐。 他现在这个社会形成这个很恐怖啊！最恐怖的就是你每天放学的时候，你到各个学校门口去看，所有的学校门口都是严重交通堵塞。 嗯， 然后 来接吗？ 都是来接，不管是什么条件的。啊，有的家里都不是一个人来接，就是一堆人来接，每天如此，每天如此。你看这两天北京交通好吧，是因为大家放假了，你放假了交通立刻就好，只要他们一开学当天就堵塞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忽然发现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是在为孩子们运转。 对啊， 要不然他怎么会交通都有改善呢？对吧？ 没错。 那以前小孩都是放学就溜达自个回家。 但当然，现在有交通，不是有这个社会安全问题啊。我们小时候没有拐卖孩子这事儿，对不对？现在有这个事儿，你把大家都吓着了。对，所以每个人呢也不可以不接。现在孩子都很大了，有的孩子都上中学了，家长还每天都要接，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呢，就让他觉得社会确实以他为转动。 这个昨天呢，我跟一些文化界的这个老师们聊天啊，这还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？整个社会的时尚，社会的趣尚，在中国呀，基本现在都是跟着年轻人了，随了年轻人了。 是， 这个跟你说的有某种啊款曲相通的地方，就是说，你知道他们就在讲为什么？你比如说啊，好比说咱们现在40多岁的人也得装嫩，都是说得青年者得天下，全都是在谄媚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确实会带来真的市场利益。你看这个节目啊。就是所有的，甚至包括一个节目的这个剪辑手法， 嗯， 都要奔着90后，他们喜欢什么？他们喜欢康熙来了，对吧？但这喜欢湖南卫视，就这一类的。于是这个趣味啊，要 夺得他们的兴趣，夺得他们的兴趣，你会发现呢，广告商、社会资源就全来了。你知道这个东西，我们后来就在讲啊，比如说在美国啊，为什么好莱坞的明星四五十岁还很火？因为他们的观众就是这个岁数的人。美国甚至小孩都不大看电影了，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，咱们的父母过早的呀，放弃了自己的很多爱好。不，他们比如说那个，我见过太多父母了，他有什么偶像，他早忘记了他的偶像，他就知道他孩子的偶像。你知道吗？他会带着孩子去看，给孩子买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消费是。包括你看咱们看到的节目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社会，我就说从， 父母跟着孩子看韩剧是吧？ 对对，从了年轻人了。 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鼓动的所谓的成功学，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要成功，他成功的标准都定的特高，就是比如说 像马云 啊，对对对，马云是第一啊，就是定成这么高的标准以后呢，就是一般的。维持一个非常优雅生活的不是我们今天人追求的一个生活标准，所以你看那种成功学的书就卖得特多。你比如说我在机场看竟然那字写这么老大个，什么赚钱不难，你说书，我说这人肯定没赚过钱，他肯定就写这本书赚钱了，骗人家的钱。就是这种成功学的书那么多，是在全世界也没有的，而且每个人就是他成功，其实成功是偶然的，是吧？任何人成功都是偶然的，但是他们老想把它化妆成是一个必然的事儿，有规律的事儿，不可能啊！现在每个人，你听的年轻人一个个的那个就是，起码那想法特大。 而且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时髦的词儿，比如叫任性哈、啊，玩的就是任性。 对， 哎，我有时候老觉得。我说以我不长的生活经验，任性的结果就是后悔呗。这就是什么可说呢？你任性，你能占到什么便宜吗？ 有钱是叫什么的？有钱 对， 开心 就有钱开心。 任性就是个贬义词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任性的报应，果报就在后悔。这我体会太深了。所以你不是你有的人他买得起，他能买单。有的人你买不起这个单，你也任性。所以我就说啊，很多时候父母的这个。你知道我前几天我们这一个做父亲的他儿子十多岁跟我们念叨，就说这两天跟儿子不说话了，因为打了。那时候就说啊，我这辈子 多大 十几岁，孩子十六七岁。 那还打？ 他说我 那也比较严重。 他说我第一次打他，你知道做父亲的就交流的，他说我是第一次打他。他说实在是忍不住，因为就已经这个就上墙揭瓦，就甚至说敢欺负 他没招了。 他说你说他敢欺负他妈妈了，你说我做爹的我能忍。他说我过去就听人说过，你不是一直都别打吗？他说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打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他说我打，我把一凳子都拍碎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听人说过要打 就往死了打， 让他永远记住 这事儿。 然后就说哎，念叨一晚上，就说哎，我的这个我不理他，我等他自个儿来找我。你们说是吧？你们说是吧？你们说是不是应该要打一次就应该往自己打？ 他心里很难过。 最后我就明白了。最后我就说啊，打在他的身上，疼在你的心上。我说老哥，我全看出来了。你这一晚上聊天没别的事儿，全是在念叨 这 事儿。 很正常，就是我也碰到过朋友之间打完孩子以后，那孩子都没事了，他难受半个月，就他老。这个纠结这个事儿，甚至得看心理医生。 你打过吗？ 我打过啊，我是一个主张打孩子一定要趁早，不能趁晚，晚了不行。因为现在孩子最难管的是他叛逆期，现在叛逆期呢，他往前提，过去叛逆期都是十五六岁开始叛逆，现在孩子十三四就开始叛逆。叛逆期呢，他有时候你想家长打孩子，一定是逼到走投无路，就是所有招都使完了嘛。恐吓利诱，就各种该使的招全使完， 对对对， 最后没招了，而且往往是一个极端的你不能容忍的事儿出现了。你比如啊，就有的家长第一次打孩子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拿钱了，那这个事儿是个大忌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极端的一个惩罚啊惩戒， 对， 他下回还拿， 对， 是吧？他拿家里的钱嘛，所以他有时候就要动一次手。当然动手，我觉得做家长的脑子是清楚的，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就是哎，声音要弄得响。比如你拿个东西吧，先把这拍这桌子扇响，没事，你不能拍他。所以后来这个体罚这个事儿，西方人是很反对体罚的，对吧？不能打孩子。但是后来我看到啊，大概是在四五年前，英国通过了一道法律，就是适度的体罚孩子视为合法了。就是有时候他放纵到没法管， 好像现在这几年我也听说 又回 来了， 又 回 来了，又往回走。就是惩戒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。 可是我有一点一直搞不懂啊，就是 我们常说这孩子很毒啊，现在都在种孩子啊，任性啊，怎么样？可是为什么啊？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毒已经二代了嘛，我记得十几年前就在谈的时候不叫，那时候都流行讲小皇帝，你记得吗？其实小皇帝指的就是今天的九零后，是吧？甚至八零后，也就都变大人了嘛，他们是。我一直搞不懂啊，就这一批人，就是我们印象中以为他们应该是很自我中心的，他不会管别人感受的，不理会别人的。可是我常常有个矛盾的观察，就我自己的很多体验让我发现，今天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啊，尤其年轻人，在尤其我常出国嘛，常出国特别这个对比看得出来，就一般的中老年人跟一个十来二十岁年轻一放在一起，你马上看得出这年轻人更有教养，更懂规矩，更懂事儿。简单讲，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这种事儿我几乎每个月都碰过，很奇怪，就在北京，咱北京机场，比如说你出境，你过安检，那过安检不是排队吗？那常常呢，有时候我前头哎就来一个大妈，一个大婶，啪进来了，插队先不说，那他插进成功插进来了，他还呼朋引伴，哎儿子，过来，都招呼过来啊，那么一下子前头多五六个那样。我已经遇过好几回，是那个儿子或女儿十来岁的年轻小伙， 对他 就在那边制止，他说：“妈，这样 我也 对人家排队， 是 吧？ 对， 是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 他有他教养好的一方面， 对啊， 你比如 奇特，我觉得我很感动了，这是 对。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个，我要跟一个九零后的孩子走一起啊，他就会说：“哎，你说话声音有点大。”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还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在公众场所可能说高兴了哈。哎，他会有他一定的教养， 是 对， 很奇特吧？ 这也是一个情况。 就这种他这种感觉，你看他们这么做，其实他是顾虑到其他人的存在，他会顾虑到人家在排着队，他在公共场合说话小声点，因为人家在那，你要顾及人家感受。这照道理讲，这么一代独生长大的人，他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？所以我今天中国让我觉得很矛盾，我一方面觉得今天的中国是历来最溺爱孩子的一代，但同时也是中国历来最古怪的一个时代。什么时代呢？就以前呢，通常是上一代教育下一代，说下一代没教养没家教出去丢人，现在呢我常常看到是下一代反过来教育父母那一代，妈说话声音小点，好奇怪 啊是是是，这是社会开始进步嘛。 对， 因为我觉得我们背负的这个就是社会现象啊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，因为我下面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独生嘛，两代人已经走过，两代人走过这个社会的所有的现象都会扭转，就是由独啊，由独现在是开放，这个就是是什么双独二胎是吧？ 对，是 还单独二胎，我也闹不清楚。 单独二胎啊， 反正就是允许你生俩孩子，将来就肯定是放开，谁爱生谁生，对吧？将来你人口如果生那个这个生育率下降的话，一定就是放开这个事儿。那么他们就会往回反哺，就是真正缺营养的是我们这代人。 哎，但是就说你 缺社会营养，我们小时候 你说 爱干嘛干嘛。 你说这个营养啊，你像这个我不知道有时候是不是对西方的美化啊。据说呢，这个外国人教育孩子就是跟中国父母有个不同，说中国父母靠体力，外国人靠智力，感觉就跟我们打呀。外国人据说啊，据说我觉得都是被美化，就有可能就是说外国人父母就是他态度是冷静的，他不会给你骂，也不会给你打，但是不是没有惩罚。你不听我的，比如说关小黑屋是吧，哎，你就是说他培养他是很冷静的跟你谈交易，你要做这件错事吗？你做了之后你就在小黑屋里关两个小时，差一分钟都不会让你出来，对吧？或者说剥夺你最心爱的一个权利，这据说外国父母 是是是 玩智力，他是这么跟你谈。中国父母呢有时候就是搂不住火，就动不动就急了，而且有些文道就没你说的那种教养那么复杂的问题，甚至我现在也怀疑父母有没有权利。比方说啊，15岁的孩子，为什么打孩子？为的可能就是说，哎，现在已经晚上1点了，你明天还得上学， 你还玩游戏， 你应该睡觉。 怎么说都不行。 好，你要说纵容吧，就是说你甭管他，他愿意熬夜就熬夜。但是父亲，你认为父亲有权利强制你1点钟 那当然应该有权利，因为14岁以下是不负刑事责任的。 家长要负的，家长要负连带责任的，那我凭什么不管，对吧？十四岁以下，十四到十六之间是一个法律门槛，十六到十八是一个法律门槛。 那我再问你，比如说到了十八岁， 到那就管不了了，那 就 是 他要熬夜，父母也应该 自我负责了。但是到十八呢，家长管就是瞎管， 那是大人。 我们问题是什么呢？刚才文道说了一句，就是我们因为是孩子太独，他从小的那个溺爱是全世界没有的。等你想管的时候都晚了。外国人管孩子特别早，从那个我看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坐那个婴儿车里去餐厅吃饭，那家长都不许他出声。 对对 对， 对 不 对？ 我们那时候随便出声的。 对， 等他意识到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晚了。 而且现在除 了是吧，就改不了了。 而且 现在这个除了这个毒之外啊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。女孩子我不说，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小男孩啊，我都瞧不上，我怎么这么娇气啊，哎呀碰一下，哎呦你碰到我的手了，哎呦妈妈，这我说怎么咱们小时候虽然也是野蛮一点哈，但是我觉得我认为你不能就是这个小男孩啊怎么那么娇气啊，就跟个小妮子似的，你知道吗？ 对啊，所以刚才你说就是说外国人用智力的这种博弈跟孩子啊，其实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西方人教育孩子还有一个用财力，他就是给孩子零花钱，一个礼拜给你五块钱美金，那我看美国经常这个案例， 对， 就是你如果错了，我钱就没了， 对，扣钱。 然后呢，孩子从小还有个经济意识，就是这事儿能拿钱 花， 哎，管理财政，而且还有就是说，你刷碗一次一块钱，你刷多少次我给你多少钱，他是计量的，然后他就会说，我要买那玩具五块钱。我得刷一礼拜碗，他自个儿心里很清楚。 对， 然后你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五块钱可能就给剥夺了。所以他通过这算一种制度化、社会化的一种管理，它行之有效。我们不是， 没错， 我们家长给孩子是没有制度的。 是， 你跟我哭闹啊，看我今天是否心软，或者家长，中国家长最爱许愿，你今儿要是考了多少多少，是吧？多少分以上，我给你什么。家长一定是这样，中国家长一定是拿这个反向的，不是事先预给。 而且美国家长呢，他们你常常注意到美国家长跟小孩吵架，常常吵个什么事儿，就说你说爸爸说我犯错了，说这个礼拜扣我零花钱，小孩反驳啊，很喜欢讲句 It's not fair， 这不公平。 哦， 对不对？常有美剧不是美剧， 对， 他这个不公平这句话怎么来的呢？ 就说 那肯定是之前要定规矩。 对，你给我扣多了， 你没定规矩。你比如说，你说我今天晚上干了个什么事儿，说要受处罚了，要罚我这个礼拜没零花钱，我觉得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之前没说过，所以他们规矩要讲清楚的。他从小的教育是这样，从小在家里头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说清楚，犯了什么错我怎么罚，他等于有个小法律，从小家里头就定着这个，然后按这个规矩管理。 对，所以家庭的气氛没那么火爆。你像咱们，你看这个家庭伦理电视剧，就是哭爹喊娘， 对， 就是。而且后来我发现呢，咱们怎么管教孩子啊？这个跟有时候跟中国公司里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也差不多。你说也是哭哭闹闹，很多工厂也是这样哭哭闹闹，对吧？这个 扣了工资，扣了奖金， 扣了奖金啊，都是这种，就是他也不是社会上也没按规矩来，对不对？也是这样，跟孩子似的。所以就有人过去他们讲王小波，是不是王小波还是谁啊，说有一个概念，说中国人叫半孩人， 就是长不大， 长不大的成年人，就是半孩人，就是啊，他喜欢以孩子的身份跟外界相处，他不喜欢就像成年人一样，很多包括很多艺术家，我跟你说他喜欢别人宠着他，就某种程度上 不是都大部分都这样， 是吧？撒娇任性， 对对对， 就是 也有人这个有簇拥着， 对啊。 我们甚至传统上连对政府的想法也是这样，要这个官员要爱民如子啊， 父母嘛， 对啊， 父母 跟你都是亲人关系啊， 对，父母关，你对我不好，我上门哭去， 对 对， 哭一哭，说不定就好了。 现在可能没有了，过去我们单位里那个分房子，你这个竟有那个女的坐地炮的， 什么坐上吊的都有， 你听说坐 地 炮，就往那个房管科门口这么一蹲，哇，就那么哭啊，就是这样。 这管用吗？ 那当然管用， 管用 啊。我们单位那时候评职称的时候，有的评不上，他认为能评上，评不上直接就上吊，直接自杀，然后一自杀被人救下来以后，那编委会就讨论这个得尽快得给，要不再出人命谁担着这事儿呢？ 所以你就再会说这个家里 突然就闹嘛。 对啊，这十三岁女孩她真自杀呀， 真正的这事 你妈还敢回 应吗？必须妥协嘛，你必须妥协。 哎呀，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，要不然那怎么办呢？你说现在这难道这小孩就真的，我真的想问， 这是管理太晚了。 而惩戒太轻， 是吗？ 管理太晚，惩戒太轻， 后果造成特别小的小孩才会嫉妒弟弟。 对呀、啊，就像十八孩子到了十八岁，是不是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他拿肩膀头撞 撞一下， 你打他，你手骨折呢。 最后你被摁地上了，这。